周口店一直 4D 电影《山顶洞人》震撼上映，您观影我买单，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你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今天呢，是我本人在乐享生活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是作为我们下半时段的整体的一个电乐，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因为也特别感慨，在过去的4年当中，每一天都有新的听众进来在微博微信上面给我留言。我觉得不能辜负大家的喜爱。在我们的876的微信上，其实我是很少看876的微信平台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平台上面互动。但是今天呢，因为前面一个节目没有退出，所以我很凑巧的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依然若曦说，好舍不得，听不到你的节目，一如既往的会守在下午的100.6，听江夏品好茶。OK， 依然若曦等你哦。还有晨晨在问，以后每周周几聊咖啡？可能没有来得及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对不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依然是在周二的板块啊，依然还在周二的，只不过呢，时间和节目会换一下。周二的下午3:20，你来搜索一下 FM100.6，我们会继续的聊咖啡这个主题。咖啡花艺包括美食都会在周二为大家来呈现。 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 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现在还在听876直播的朋友呢，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好好的跟2018年说一个再见，也陪伴着我个人跟乐享生活这个节目说再见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嘉欣幽宁说，第一次在上午听876，很触动，所以就下了一直播，加油，谢谢你。对，这个阴天你好说小夏请客的2.0版本，对，小夏请客的2.0版本会在2019年的每周三我们依然会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到时候呢会有我的好朋友们，在宣传期的艺人朋友作家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最新的作品，所以也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时候继续锁定现在你正在看的这个一直播的账号就可以了。 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原来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从来都没有念过你们的留言，真的好对不起你们啊。没有关系了，明年其实我还在北京电台，只是在 FM100.6 北京新闻广播的下午时段了而已。刘琳说永远支持你夏姐，谢谢。还有 Free and Easy 也在我们的微信876的微信公众号说，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受啊，不要难受。我自己因为可能本身就是平时理性大于感性的人，今天就允许我感性一把好不好。还有国产老爷们说开车3年多，听了3年多不舍得。我也很舍不得你们。香香，谢谢你喜欢我的乐享生活，谢谢。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 对，因为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节目是几乎不换电乐的，除了在真的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呢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你们就允许我任性一回吧，毕竟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在这里陪伴你们了。因为这个 Vivian 说看这架势啊，下次我们的粉丝见面会会改 KTV 了，不是说好了吃火锅的吗？你们这一杆子已经知道第三场了吗？我们可以先吃火锅然后再 KTV 好不好，来两场。好的，我是一个鱼，说我们一直都在，谢谢。还有认为我是金牛座上升了吗？哪个星座最感性啊？我可能上升到那个星座了，我不要。说了一个我不喜欢的星座，为什么要上升到那里去？微博发个全家福，什么全家福？跟谁的全家？这个全家你再细致啊。巨蟹座会非常的感性啊。我想想我身边巨蟹座的朋友，因为可能没有遇到这样的时刻，下一次我仔细观察一下他们，比如说很重要的这个日子的节点。不用问那个海什么捞能不能吃 KTV， 我们在前两天的美食板块聊火锅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我们会有很好的私厨在等着大家，到时候说不定我们可以把 KTV 搬进去，也都挺近的，它好像离我常去的 KTV 还挺近。真是很不好意思，他刚才说节目工作人员的全家福。哎呀怎么办，拍不拍呢？因为前前后后就我一个人。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 说到这儿呢，因为有朋友说想要看一下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的全家福，哎呀其实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比如说你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调侃的我的小助手也好呀，还有你们很熟悉的经常来陪伴你们的抗小夏同学，我们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获得者啊，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不是我们节目组的全职成员。对，纯粹是因为好朋友啊，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很辛苦，所以呢他们很自愿的，真的是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很自愿的帮我承担了很多的工作，谢谢你。 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 生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到全家福的话，我们节目的全家福恐怕只能默默的看我自己的照片了。因为很多的嘉宾其实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在过去的1000多天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请云超老师帮我代班的期数应该不超过6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们在节目开播的前2年的时间里面，就是2015年和2016年整个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一期是请人代班的情况。即便是嗓子已经发炎到说不出话来了，可能有15年陪伴我们的听众，你们都可以很直接的了解到我当天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就通过听就能听出来。然后很多人也会说，哎呀，都这样了，就别再刺激我们了吧。但是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觉得一档新的节目，就像自己的一个小孩一样吧，对吧？总不会有妈妈希望把自己的小孩交给别人。所以呢，其实头2年，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其实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我不能一直好像困在这个空间里面，还是应该去走一走看一看。所以可能一年当中会有那么2期左右，请我的同事来代班，然后我自己进行一个比较短途的一个旅行，然后给自己放一个小的假期。或者是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了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确实在这过去的4年1000多期当中没有超过6期。很感谢WMF 在微信876的微信上面也说2019长长久久了，也给我加油了，谢谢你。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微博还有一直播，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答应你们的说散就散，我们还是要听一下的。这首歌呢，虽然说不是特别应我自己在这个节目说告别的景，但是中间的一些歌词也还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所以把这首说散就散在乐享生活的最后一期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听一下吧，给我一点点时间去清理我的面子功夫。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 间，不好意思啊，刚才点错了，所以现在大家听到的才是说散就散，刚才还是我们下半段的电乐。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说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还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江夏。这档节目呢从2015年的1月2号正式开播，不要问我1月1号为什么不播，因为那一年的1月1号是周末。所以呢我们是从2015年的第一个周一开始一直到今天。在2015年的1月2号之前呢，文艺广播的这个时段是评书演绎，还没有这档节目。从策划说我们到底要在这个时段来做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到今天2018年的12月31号最后一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些人说哎，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的感性啊？还有很多平时只是在听节目并没有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跟我互动的朋友，今天也都来赶来为我送行，谢谢你们。其实为什么这么感性，就是真的是你自己花了4年的时间去打磨的一个作品，然后今天呢要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很感性的原因吧。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一直播上面大家在提醒我说好的从今天开始要送有我个人海报的2019年的年历是一整张的，忘记了，光顾着哭了，忘记送了。在一直播上面或者是在微博平台上面大家来给我留言，今天下了直播之后我会来抽取一位送出。同时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第一批其实印了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明天开始的下午3:20到4:00的时段继续的在 FM100.6 来收听我的乐享下午茶。同时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来跟我互动，我们会在微博上面持续的来送我个人海报的这个2019年的年历。伴着最后一首歌《今宵多珍重》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依稀，也